为期三天的2021全球智慧城市大会日前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会展中心落幕。大会展示了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多种创新解决方案。据悉，本届大会展出的前沿城市解决方案包括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有关地质科学的领域中，无论是地质勘探还是物种调查，野外科考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有时候甚至还要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面临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危险。近日，四名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研究人员在云南哀牢山失联，经过连日的搜救终于找到，但不幸的是他们均已遇难。本次意外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野外科考人员会面临着怎样的风险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野外科考的冒险。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每天晚上呢，在这个时段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关注几则科技界的进展。第一件事情呢，是和新能源汽车有关系。特斯拉呢是时下呀全世界新能源汽车当中市值最高的，也被呢很多用户还有业内人士认为是科技含量最高的新能源车企。但是呢，这家车企啊就在这两天出现了一次全球范围的大事故。很多特斯拉的用户呢是可以使用手机来开启车门的，但是突然发现用手机打不开车了。 数百名特斯拉汽车用户近日报告无法通过特斯拉汽车的手机应用开动车辆。据悉，不少用户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反映上述问题，其中一些人因没有随身携带卡片式钥匙或遥控钥匙而无法使用汽车。美国、加拿大、丹麦和德国等多个国家都有用户报告这一故障。报道称，大约有500名特斯拉汽车用户报告上述故障。一名用户表示，他习惯用特斯拉手机应用开车门和发动车辆，这个故障导致他被困在离家挺远的地方。一名韩国用户在社交网络上说，他用手机应用连接他的特斯拉 Model 3汽车时，看到500服务器内部错误的提示。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回复那名韩国用户说，现在应该快要连上线了，抱歉，我们将采取措施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 类似呢，特斯拉出现的这种情况吧，我用情况这个词来概括，其实呢近些年也为数不少了。好是好啊，我们用手机可以直接打开车门，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但有没有想过，要是有一天手机打不开车门了，甚至手机丢了，你还怎么开车回家呢？在这个问题出现之前，很多人认为也许这是不会发生的，但实际上它确实是发生了。其实在现代工业产品，尤其是消费级的产品使用的时候呢，有一个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设计，这个设计呢被称之为冗余设计。当某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在过去的一个常用的境况之下不能够让它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咱们现在开的很多的车呢，很多都是用遥控钥匙来去开车门的，但实际上呢，在每一把遥控钥匙中啊，仔细来去拆解，你都会发现还有一个钢制的一个传统的钥匙。这个钥匙存在的目的就是万一有一天你的遥控钥匙坏了或者没电了，你还可以通过这把传统的钥匙来打开车。当然呢，特斯拉也有这样的设计，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卡片钥匙。可是你万一有一天没带卡片怎么办？就像我们在新闻当中听到的这个场景，你可能说这也是冗余设计吧，但真正的冗余设计是当问题出现了以后能够及时来去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需要用户随身携带两把钥匙。 好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我们来了解一下2021全球智慧城市大会展示出了城市创新的解决方案。 为期三天的2021全球智慧城市大会日前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会展中心落幕。大会展示了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多种创新解决方案。据悉，本届大会展出的前沿城市解决方案包括自动飞行出租车、检测城市海滩人流量的无人机，以及可用于收垃圾等多用途的机器人汽车等。不少城市在大会上设立展台，以展示城市在智慧化方面的成果。巴塞罗那市议会本次带来了该市的44项创新城市治理举措，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则在大会上展示了该市的旗舰创新中心、新人工智能中心等设施。中国城市成都也被邀请在大会上分享治理经验。成都市副市长苟正理在接受线上采访时表示，成都的目标是积极探索城市治理理念和模式的创新，借助新技术和方法来创建一个老少皆宜、包容和宜居的城市。本次大会揭晓了2021世界智慧城市大奖全球决赛结果，成都市摘得2021世界智慧城市大奖宜居和包容大奖全球决赛桂冠。 要说成都这座城市啊，夺得这个奖项，大家应该在心里还是很服气的。当然肯定也有人认为说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或者自己的家乡呢更有资格获奖，这个呢也会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嘛。但成都这所城市呢流露出来的这个气息，就会让人想到两个字儿：安逸。这个安逸呢是有那种幸福感的安逸，是积极的安逸，而不是躺平的安逸。话说到城市的创新解决方案，我们现在认为呢，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用各种各样高科技的方式，但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一定要让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的人感觉到舒服，感觉到惬意，感觉到这座城市是他可以足够让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会在这里呢一直待下去的地方。我觉得这才是一座城市非常有魅力的所在。好了，接下来和大家来继续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事儿呢我们要说一下啊，在中美洲有一个国家叫做萨尔瓦多，萨尔瓦多呢对外宣布要建立比特币城。 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近日宣布，萨尔瓦多打算发行比特币债券，以筹资建造全球第一座比特币城。据报道，比特币城将建于拉乌尼翁省东部，坐落于孔察瓜火山山脚下。这座新城的能源供给将主要来自地热，致力成为一座零排放城市。新城将为圆形，代表比特币的形状，城建包括商业区、居住区、机场和港口。城市中心还将建造一个广场，从空中俯瞰，广场形状是比特币的符号。萨尔瓦多政府将提供土地、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吸引人们到比特币城投资。布克尔说，除增值税外，比特币城将免除其他所有税收，增值税收入的一半将用于偿付与城市建设有关的比特币债券，另一半用于市政建设和维护。布克尔估计，这座新城的公共基础设施开支需要约30万枚比特币，一枚比特币目前交易价格不到6万美元。 哎呀，这事儿让人怎么说呢？我们已经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啊，比特币这个东西呢，各位不要去炒币。而且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呢，对于比特币的这个炒币这事儿呢是禁止的。那回到萨尔瓦多这个事儿，我看了一下相关数据，其实呢，从中看出的是一丝悲凉。先说一下啊，萨尔瓦多这个国家呢，位置是在中美洲。它2019年的整个国家的 GDP 的总计是267.5亿美元，这是2019年的数据，267啊。再说一下2020年啊，2020年是246，哎，这听出来区别在哪儿了没？这过了一年 ，GDP 的这个收入还在缩减，而且呢，萨尔瓦多的人均 GDP 呢也只有3800美元。咱们国家呢已经在去年啊是人均的 GDP 突破了10000美元。其实从各种各样的产业以及从萨尔瓦多这个国家本身的资源来看呢，依然还是处在一个农业国的阶段，所以这个国家的经济不太好。而且在2019年和2020年的时候呢，已经对外宣布使用比特币来作为这个国家的法定货币了。这足以说明，其实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办法建立非常完整的自成体系的货币系统了。在一定程度上，货币系统其实就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嘛。那各位，他们使用比特币也客观地说明了一些问题。其实比特币的这么多年出来呢，在这个世界上呢， 会让很多人呢看到了所谓的希望，但是也给很多人呢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灾难。比如说最大的一个灾难就是让很多人倾家荡产啊，炒币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儿就不细说了，反正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所有的货币按照我们从古至今啊，无论说是在比如说这个黄金的或者说这个贵金属货币的时代，还是说当今任何的货币，它其实都有一定的信用埋藏在其中。比如说在贵金属时代，贵金属本身呢它的这个价值就和货币是等同的。到了今天为止呢，其实货币是国家信用的代表。那么当一个国家把自己的货币呢都指派于网络上的某种算法，叫做比特币的这个算法，这也的确令人唏嘘啊。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我们把目光放在日本。日本呢推出了一项旅游观光的项目，远程遥控游览富士山。 由于新冠疫情，海外游客入境日本受限，为此日本静冈县打算推出一项新颖的旅游项目，身在国外的游客可远程操控带摄像头的无人机饱览富士山风光。据报道，静冈县在新加坡举办首场面向旅游业者的体验活动，体验者在五分钟内用手柄远程操控位于富士宫市无人机飞行场内的无人机，无人机飞到距地面约80米的空中拍摄影像，供体验者领略富士山脚下的森林景观。按照媒体的说法，通常人们仅能在数公里范围内操控无人机，但新加坡体验活动上用的无人机安装了日本和新加坡软件企业开发的新系统，借助互联网技术可实现在5000多公里外的远程操控。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普通人稍加学习就能操控无人机，如果能扩大无人机的飞行区域，体验可能会更好。 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旅游的项目啊，但是五分钟可以看点啥呢？其实富士山那么大，五分钟的时间可能也看不了什么。最好的旅行还是要和自己爱的人、自己喜欢的人一路同行。其实这场旅行无论是去哪里，都一定会给自己留下非常难忘的印象。希望疫情早一点过去，这样我们又能够恢复呢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出门的快乐旅行了。好了，最后呢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一则奇闻啊。土耳其呢有一只小猫，这只小猫最近成为了一只网红猫，原因是什么呢？这只猫拥有4只耳朵。 土耳其一只名叫麦达斯的猫咪因为天生有4只耳朵，在网上走红，获得许多网友的喜爱。据报道，麦达斯是一只俄罗斯蓝猫，它因基因突变而有4只耳朵，一对耳朵是正常的耳朵，另一对较小，从正常耳朵的前面长出来。主人卡尼斯带它去兽医院接受检查，结果显示它的听力没问题，并且身体很健康。据了解，麦达斯的母亲是一只流浪猫，它在花园里生下了7只小猫，花园主人的朋友卡尼斯就收养了有4只耳朵的麦达斯。网友表示，麦达斯有一种小鹿既视感，太可爱了。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科学新知，稍事休息一下呢，就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话题呢，有一些沉重。就在几天之前呢，我看到很多媒体陆续报道啊，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在云南工作的一些科研人员呀，进入哀牢山进行相关的科学考察，但是呢，后来就和外界失联了。我们在今天呢听到了最新的消息，相关的搜救队呢找到了这4名考察人员，但是呢均无生命体征。本次呢他们进入哀牢山考察的目的是什么？对于野外考察呢，科研人员又会面临着什么样暗藏的风险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有关地质科学的领域中，无论是地质勘探还是物种调查，野外科考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有时候甚至还要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面临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危险。近日，4名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研究人员在云南哀牢山失联，经过连日的搜救终于找到，但不幸的是他们均已遇难。本次意外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野外科考人员会面临着怎样的风险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野外科考的冒险。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从一起悲剧事件来说起。据报道，云南哀牢山失联人员搜救指挥部对外发布了消息，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四名工作人员在进入哀牢山开展野外作业时遇难。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哀牢山有着怎样的地理特点，野外科考又面临着怎样的风险，当野外科考人员面对危险的时候，又该如何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呢？今天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国土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地质调查局研究员苏德臣。苏老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我们在新闻当中听到呢，您的几位同行啊，在野外科考的时候呢，不幸遇难。遇难的地点是哀牢山。哀牢山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知道这个名字，也知道呢，它是位于云南。但是哀牢山有着怎样的地理地貌？我们去那边科考的目的又是什么？请您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那好，我先说几句哀牢山啊。哀牢山呢，它是在云南省的中部。我们地质上比较专业的说法呢，它形成于中生代，就是恐龙时代那个时候崛起的。 嗯， 山都非常很高啊，都是2000多米以上海拔，然后3000米以上的山峰呢将近10座，主峰是3166米。 嗯， 这个跟我们广大听众跟哀牢山听到的相关的知识最多的呢，一个是元阳梯田，就是那个地方。哈尼族人呢世世代代耕作在那个比较缓的那个丘陵上耕种，那个人工修建了很多很多非常壮观的梯田， 嗯， 元阳梯田最具代表性。另外一个呢，我们经常喝的茶，普洱茶就产在哀牢山，所以从旅游上角度上来讲呢，那个什么元阳梯田呀，普洱茶呀等等都是非常著名的， 嗯， 然后又是少数民族区域， 嗯， 也是我们游客向往的地方。 嗯，我们在节目中最近和大家分享过很多科学方面的新进展，其中有一些进展呢就是野外考察。我经常注意到啊，咱们也会有科研人员呢在哀牢山有一些新的发现，比如说像一些植物方面的新发现，动物方面的新发现，这些发现是不是意味着哀牢山本身也很神秘，或者说也比较原始，所以呢那个地方的环境也比较古朴，当然话说回来也比较危险呢。 哀牢山呢区域很大，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少，主要是哈尼族少数民族嘛，那里边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资源， 嗯， 我们国家现在并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 嗯， 需要定期的去进行森林调查，那么也就是说知道什么区域集中出现是某些有什么样的树种或者有什么样的那个草等等，就是有什么样的植物吧。 嗯， 森林调查呢主要是对于高大的这个乔木灌木等等，这是才能形成森林的，主要他们是调查这个森林的情况。 嗯， 然后他们翻的山呢，那个地方都是2-3千米高，那个非常非常陡峻，人也比较稀少的地方。 嗯， 交通不发达，所以只能徒步翻山，才能够把他们沿途所见到的这些个森林资源情况记录下来。 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哀牢山的相关情况。那么这次四名调查人员进入哀牢山调查的计划和目的是什么？虽然说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并不知道呢他们遇难的真正的原因，但是就您的从业经验来看呢，野外调查可能会遇见什么样的意外？ 是这样，他们这次是去的这个哀牢山自然保护区。这个自然保护区呢，是一个狭长的区域，宽5公里，长102公里，面积是82万多亩。从他们刚才你这个新闻报道中已经说了，他们原来是有两个职业司机的，司机送到他们到达那个起点，徒步的起点，那也就是说没有路了，只能是要徒步进行，并且或者是说那个坐车上不便于工作，只能徒步翻山。所以我们经常出野外也是这样子，到达一个出发地跟司机约好了，我们将在什么时间翻过某座山，或者是穿过哪条谷，到达什么什么地方，然后你司机开着车到那个地方去接我们，并且约定了一个时间的 期限， 嗯， 说假如说什么什么时间没有出来，你就要报警或者要跟当地政府部门或者是向我们的主管部门汇报， 嗯， 也那就要比较严重了，就要采取救援。 嗯， 这次情况也是一样，他们约定了13号下午或者是13号上午下山，那么也就是做好了一天或者是一天半的准备， 嗯， 所以带了一天多的干粮，也就是带着一定的食物呢，巧克力等等，水也带着呢。那些个地方呢，降雨丰沛，如果没有水的话，没有吃的的话，都可以就地解决，因为四个年轻力壮的地质人员，他有丰富的野外经验， 嗯， 不会饿着渴着，就是不会因为渴或者饿啊而造成这个重大的事故， 嗯， 只能是其他的原因， 嗯， 那么因为这个，嗯。平常我们遇到的风险，尤其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旅游人员啊，比如说路途中的那个塌方，石头掉下来，野生动物啊，遇到比如说熊啊、狼啊什么等等野生动物，或者什么蛇，或者呢是毒草等等啊，或者是那个水流，或者你走着走着呢，突然之间下边有一个什么落水洞啊，或者有一个塌方啊，你不知道，这样的话。嗯，经常出现的危险都是这种情况，也有的呢是露营，因为我们这个四名地质人员呢，他预计到了第二天，有可能第二天才能下山， 嗯， 所以带着必要的帐篷、雨衣，所以他们要露营。露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嗯， 我最关注他们的这一点呢，就是露营时候可能发生的意外。 嗯， 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丰富的这个野外工作经验，又带着必要的工具，比如说地质锤呀、工兵铲呀，带着罗盘，方向也基本上不会错。 嗯， 但是，嗯，我最担心的是露营问题。 嗯，您为什么说到最担心的是露营问题？您刚才也提到啊，他们也有非常丰富的野外的调查的经验，甚至我看到媒体报道呢，他们也都有着从军的经验，身体呢也都非常的好。您担心露营是担心他们会受到野生动物的侵袭，还是说一些突然出现的地质灾害的侵袭导致他们遇难呢？ 是这样，野外露营的最直接的危险呢是露营在河谷里边， 嗯， 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原因，上游比如说突然降水，或者有个水塘垮塌，然后突然水涌过来把这个营地冲垮，这是最常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普通游客经常遇到的问题。所以我们在露营的时候，这个露营地选择要特别关键，一定不能选在特别特别低洼的地方。 嗯， 这点常识呢，我想我们的这位四位同事应该肯定是具备。他们有可能忽视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在几年前在美国遇到的一个事情。在美国加州的长谷地区啊，有一大片森林， 嗯， 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一两年之内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当地的这些个他们也是有国家公园啊等等这些个有关部门立刻就着手调查，因为是森林嘛， 嗯， 森林死亡首先想到的是植物学家啊，病虫害，或者是什么原因吧，反正都是与植物啊、与这个农业与土壤有关系的， 嗯， 而这些科学家。查了就是彻底的调查之后呢，没有什么结论，说不知道他为什么死，因为他可以跟周边很容易跟周边地区进行对比，是周边地区的树长得好好的，要是病虫害应该是类似，如果环境因素应该也类似，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大片的森林突然死亡。 嗯， 后来地质学家告诉他们，那个地方下边有岩浆。这个岩浆还没有完全冷却，但是并不是岩浆的烘烤把这些树烘烤死了，而是岩浆呢还在持续不断的向上释放二氧化碳。 嗯， 那么这个二氧化碳气体在土壤的缝隙里边富集，就会把植物的根呢给包裹住，那些植物根它要生长是需要吸收氧气的。 哦， 而周围如果二氧化碳把氧气给它驱散了， 嗯， 那么它就会缺氧，所以植物因为缺氧也会死亡， 嗯， 果然后来 对周围的土壤进行调查，发现地下的土壤里边二氧化碳的含量最高能达到 90%， 远远超出了其他地区这个土壤里边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 嗯， 这样的话植物就相当于就给缺氧就憋死了。 嗯， 这个森林这个突然死亡的问题查清楚了以后，当地的警方立刻联想到那些个地方最近就是90年代初啊，经常有经验非常丰富的那些个户外那个驴友莫名其妙的死亡，也没有什么他杀自杀的任何现象。 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那个地方去周围的空气也跟平常一样了。 嗯， 联想到这个植物的死亡，他们想到了比如说在那个空气流通不剧烈的时候，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空气流通，地下的那些个二氧化碳冒出来，他们很多人选择露营地啊都选择在被风的地方。 嗯， 那么这个二氧化碳就把你所占据的这个空间里边的氧气给赶跑了。 嗯， 然后你因为是旅游者嘛，都是很累，那个倒地就睡得很香。 嗯， 逐渐的就氧气就缺氧，他不知道。 嗯， 这样的话第二天早上就莫名其妙就没有生命体征了。 嗯， 这个植物的问题解决了，这几个所谓的案件也解决了。 嗯， 我通过这件事联想到咱们这次云南的这个调查的这个四名地质人员，我担心啊，这个我前几天就在微信群里边在跟有的这个同事讨论， 嗯， 他们会不会因为瘴气，就是那个瘴，就是孽瘴那个瘴，就是病字旁的那个瘴。 嗯， 因为我们古人经常在行军中或者是在旅途中，在山谷里边会突然遇到一团比如说雾气毒气。 嗯， 然后就啊，这个在影视作品里经常遇到啊， 对， 好像那个施了魔法一样就倒下了。 嗯， 其实这些个毒气它可能就是比如说二氧化碳，也有可能是一氧化碳，或者是地下的甲烷气体。 嗯， 这些气体一下把你包裹住了，你没法呼吸那个氧气，然后就窒息了。 嗯， 我最担心的是这一点。 嗯， 虽然现在这个事故的具体原因呢还没有公布。 对 啊，我希望啊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那我觉得我这个科普工作做得不到位。我这是在科学网上在9年前发布了一篇科普博文。对于我们一般的旅行者旅游者，我觉得这个提醒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们在外这个过夜搭帐篷，很多人都希望体验一下这个户外露营的感觉，选择露营地非常非常的关键。 嗯， 一定不要在特别低洼的地方，因为特别低洼的地方有山洪的可能，有落石的可能，还有这个毒气的可能。 对，我觉得今天您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您曾经经历过的这个故事，也是很有必要性的，让各位呢也知道啊，自然界看起来美好的自然界，其实呢也是暗藏着很多风险的， 暗藏杀机。 对， 这个风险是这样，你比如说这个低洼处，这个晚上二氧化碳聚集，人或者动物死在这个地方了，第二天空气一流通，这个地方又非常正常了，你什么原因都查不到。 嗯， 但实际上呢是提前前一天夜里可能几个小时空气流通特别缓慢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嗯， 然后第二天又你根本看不到任何这个有害有毒的迹象。 嗯，对，听您刚才在描述啊您在美国看到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啊，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一片在美国的树林大面积的死亡也是就是一段时间之内发生的事情，那是否意味着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它地底下的这个岩浆活动都是正常的，它的地底下也没有聚集这么多的二氧化碳，也就是说可能我们前些年去同一片地方它是安全的，但是再过个一两年之后再去，也许地下就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呢地上也出现了更多的杀机，会存在这个可能吗？ 完全会有这种可能，并且有可能是以前完全是好的啊，现在突然之间最近一两年事故多了， 嗯， 也可能现在事情不断，然后过几年又完全又恢复正常了， 嗯， 这种可能性都存在的。 嗯， 所以就是在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我们选择的露营地点一定不能在太避风的地方，一定要适当的通风，另外要适当的注意周边，比如说有没有山上的落石的危险，有没有上游这个洪水的危险等等，我们要多考虑一些，这样的话就能把风险降低到最低。我再说一下，这个野外啊，不光是我们地质人员啊，遇到险情啊，就我们当然是职业的野外工作者，肯定从概率上遇到的危险情况比别人可能更多一些。 对， 但实际上呢，我们的警惕性是更强一些。像这次发生的事情，虽然是很值得痛心的事情，但它啊，毕竟还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真正的这个大的这个大概率事件是普通的游客和普通的人，只不过因为我们地质人员呢，他是职业的这个进山的这个爬山的人，然后他发生这种事情，这样的话引起的关注度比较明显，比较这个更有这个新闻性。 对，但同时我觉得也得顺着您的话说下去，现在呢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呢也喜欢去户外野营，比如说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就有这样的爱好者，逢年过节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就会去一些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去野营。其实这些风险对于这些爱野营的朋友来说也是同样存在的，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就像刚才苏老师讲的这个故事一样，很有可能这片地方啊，之前一两年之前您去过没问题，觉得有经验了，再去的话呢认为说肯定更没问题了，但有的时候野外环境的变化其实是超出人的想象的，也给大家提个醒，您野外出游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要注意安全。来，苏老师请您继续。 这个我再讲一下我这个野外的这个那个与这个遇险经历相关的这个事情吧。比如说这个前几年我们和长庆油田的两个地质人员在陕西那地方考察，一条小路很好，比如说你去年走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今年才走，上面长满了草，你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可能这一年里边大量的降水就把上面的黄土给冲走了，然后上面覆盖着那些个草呢，完全你看不出来，这样走着走着人就突然就掉下去了，并且这种事情我是亲历过，并且在今年我还遇到过这样的区域，大面积的这些个洞，寸步难行的感觉，那个时候你稍不留意就可能掉到洞子里边， 那您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您自己在出野外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惊险的经历，您又是怎么度过的？ 有啊，就在几年前我在广东丹霞山考察的时候，白天因为景色特别特别美啊，那个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然后我和我的向导我们两个人就拍了大量的照片，然后真的是为了拍落日，就你肯定要等着太阳落山嘛，那回来的时候天就黑了，天就黑了，向导对这路特别熟特别熟，但是这个因为下雨呢，这路很窄很窄，有的地方已经彻底没有路了，我在他后边走，我们两个人的灯光啊都不是特别强，因为我当时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这个精神都特别高度集中，下山的时候一看马上就要下山了嘛，所以警惕性就放松了，这样的话再走到有一小段那个这个其实就是已经没路的状态，我当时精神不够集中，一脚就踩空了，然后就是头朝下脚朝上就悬在那个地方，因为一只脚啊挂在那个藤条上了，我另一只手呢是杵着一个拐杖，我那拐杖呢顶的那个山坡的一个凹槽那个地方，所以我人没有直接下去，就悬在那个地方，然后我的那个向导叫朱比特，那个野外经验特别强，他看到我在那个地方悬着，然后我听到下边哗啦哗啦的水声，因为我也不知道下边那个有没有水潭，那个水离我有多远，我背着一个大摄影包，他姓朱嘛，我说朱老师你到下边赶紧看一看我离下边的水有多远，有没有水，离水有多远，他就顾不得那个满身的荆棘呀，赶紧就三步并作两步就跑到我的下边去了。完了往上一看，说苏老师您距离我这个地方有2米多高，下边没有水。我一听这个， 然后把那个脚上绕的那个藤条啊，我就腾出来手一转身，把这个一旋转嘛，旋转180度，脚朝下，头朝上，就顺着那坡就滑下来了。他在下边接着我， 嚯， 这是我遇到一个很惊险的一个例子。如果下边是深潭， 嗯， 那么你就不能那样下了， 嗯， 而且想法把这个摄影包啊什么的解脱掉，要不然你掉到深潭里边，那个10多斤啊，10多斤的一个摄影包会把你带下去， 嗯。嗯，对，哎呦，这个想一想，如果是您说的第二种后果的话，确实是不敢想象啊。所以这个对于地质工作者而言，也是在野外经常会遇到的情况，一不小心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嗯，所以就是稍微精力不集中，这个精力不集中有的时候是因为疲乏，有的时候是因为白天工作太紧张太兴奋， 嗯， 然后或者是体力不支，然后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这样的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反正是这时不时的就要来上一段。 嗯，那咱们的野外科考人员有没有一些固定的培训或者说一些经验性的东西来使大家尽量的不要面对这些风险，保障人身安全呢？ 这个基本的安全保障啊，我们每年都要进行，并且每次出野外之前都要进行必要的这种生态安全培训，就是经常可能遇到的这些个问题。但是总有的问题是你想象不出来的，或者是有的问题你明明知道，但你出问题之前的那个瞬间你没想到，那么它就能造成这个危险。 嗯， 所以这个大小小的这个事故吧，还是经常会发生一些。 嗯， 我想再说一下啊， 哎， 我今天的解读不是这个事故的真正原因啊，因为事故的真正原因我们现在谁都不清楚呢，还没有正式公布。 嗯 啊，当然我更希望它不是我说的这个原因。 嗯 啊，但是我希望今天的我讲的这一段呢，对广大的听众有好处。希望我们以后，不论你是专业的从事这个野外工作，还是偶尔一段进行户外旅游啊、旅行啊。你要都想起来我今天的这个故事，这样可能对你以后的生命安全有好处。 对，在这儿呢，我也祝愿您还有您的同行以及呢所有的野外调查人员，在未来进行野外科考调查的时候呢，一路平安，平安比什么都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到此也即将告一段落。关于呢本次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4名工作人员遇难的原因，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后续呢持续跟踪，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导致这4名野外的科考人员遇难。那么今天呢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国土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研究员苏德臣，谢谢苏老师的解读。 好，谢谢玉龙，也谢谢各位听众， 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以及欢迎各位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甄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三甄好骗。 听海浪的声音，咱们甄家跑来海边度假啦！ 啊，看这大海多大呀！ 啊，看这大海多海呀！ 啊，看这真好信真好骗多傻呀。 大哥，虽然我俩的智商比不过你，但好歹也是超过人类的平均智商了吧。 你们没拉低人类平均智商就好了，还超过。 好吧，大哥，虽然你智商比我们高，但是我们厨艺比你好啊。 啊，是是是是是，那今晚啊就你俩下厨吧。 这倒没问题，问题就是今晚吃啥呢？ 啊，这可是人类面临的终极问题，太难了。 没事儿，那咱们就去市场看看呗。 哇，好多海鲜啊！哎，瞧瞧这虾，多新鲜！ 那可不，今天早上刚打海里捞出来的。 可以可以，来两斤。 好嘞，哎，我这正好还有点柠檬，送你吧，跟虾一起吃，清爽。 哇，还有免。 免费柠檬啊，不错不错。 不好不好，老板你可别害人了啊，虾和柠檬一起吃会中毒的。 中毒？ 是啊，不只是柠檬，其他水果也是。水果里啊，只要含有维生素 C， 就会和虾起反应，产生剧毒。柠檬里维生素 C 的含量最多了。 那这柠檬我不要了。 嘿，这么多年我都这么吃过来的，咋还活得好好的？哎，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 可能您骨骼清奇，是个人才。 我看你们才是人才。海产品中，比如虾头里确实含有一种叫砷的元素，砷确实会跟维生素 C 反应后产生剧毒，那种毒啊确实很毒，俗称砒霜。 砒霜？ 啥？我吃了那么多年砒霜都没死，嘿，看来我真是个人才啊。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咱们国家对海产品中的砷有很严格的规定，你要想吃到中毒，那得一次性吃80斤虾才行，这个有点难呢。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个确实挺难的。 要我吃80斤虾，难的不仅是我的肚子，还有我的钱包啊。 所以啊，对于一般人而言，不要担心过多，不管是维生素 ABCDEFG 跟虾一起吃都没什么问题。 哎呦我的妈呀，真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这么多年真的不小心毒死了很多人呢。小伙子，看来你才是那个人才。来吧来吧，别跟我客气了，这两斤 虾就送给我们了啊！谢谢老板啊，谢谢你哦。 嗨，别介，我是说这两个柠檬就送你们了，虾的钱一分都不能少，扫码支付啊。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 Really means a lot.